着走，哎呦，随我高兴就是种快乐。把行李包成面包，头发乱糟糟，整个屋子东西不收都不出门口，天哪，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。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迷途游戏，忙着忙到心都乱了，一无所有，是否轻松？ 当初我

一点。阿里阿里耶，阿里阿里耶，阿里阿里耶。

跟你说来会聊天，我不敢蒙蒙的脸，越想昨天越怕明天，爱的失落不会终结，一心要开往幸福，却总在寂寞中兜着圈。从前我也和你一样，心活在过往，又怎么打扮成坚强？听了太多假话，就学会说谎，骗别人说早已忘。其实我也和你一样，会逃避对象，不动情就躲过争吵。冰清许久的我，却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。孤寂做事带着抚慰，能被动是一种甜美。这失去就特别要更珍惜才对，请让新的爱解开你陈旧的伤悲。从前我也和你一样，心活在过往，又怎么打扮成坚强？听了太多假话，就学会说谎，骗别人说早已忘。其实我也和你一样，会逃避的想，不动心就躲过争吵。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，我也和你一样，我也和你一样，我也和你一样，我也和你一样。我也和你一样， 经上